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您行帮帮团节目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热情的帮友们共同策划并录制了11特别节目，以此来表达我们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听人民呢是健健康康， 祝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如芝麻开花节节都。 国庆节到了，我衷心的祝大家节日愉快， 国庆节快乐， 节日快乐， 国庆节快乐， 祝大家节日快乐。 我爱您中国， 他们表现出的那种情感特别令我感动。我是在养老院里头做了好几年的志愿者，这个爷爷奶奶他们俩人去的时候呢，奶奶在那儿已经是老年痴呆，我刚看见他的时候表情特别木讷，你跟他打招呼他不会跟你交流，但是呢这个爷爷围着老奶奶时刻为他服务，他陪他一起走，一边走一边说，他陪他一起看相册，回忆他们年轻时候的时光，回忆孩子们的生活点滴，还有他们的什么演出的各种情况。他原来是那个弹钢琴的，经常代表国家或者是全国各地去演出，他把这些都忘了，他已经弹不出来了。后来他的那些学生们他们送了一架钢琴放在了养老院，于是这个爷爷就天天逼着老奶奶弹钢琴，他需要把老奶奶哄到钢琴前，把琴盖掀开，把琴谱打开，嘴里哼着，还要把老奶奶的手放在钢琴键上，就是应该弹的那个位置，哼着曲子一块弹。我们这些志愿者在老年公寓的时候陪他们唱歌，陪他们跳舞，陪他们下棋散步，爷爷奶奶们特别 高兴。这个养老院吧，它对那个老人们的照顾，对老人们的那个关心，真的是无微不至。我想吧，这也是由于咱们祖国的环境越来越好，养老院的条件也越来越棒，国家也越来越关注老年们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讲是一种幸事，对于国家来讲真的也是国家对老人的关心。我也相信吧，即使儿女们不在身边，国家的这种照顾，国家的这种关爱，真的使老人们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节到了，我衷心的祝愿为养老事业工作的那些工作人员，以及为老年人服务的一些志愿者们，我衷心的祝大家节日愉快，大家辛苦了。 们那个爱心家园的志愿者们每周日上午都到养老院去看望那儿的爷爷奶奶，我们每周日都去那儿，就是唱歌啊、跳舞啊、聊天啊、下棋啊，就是陪爷爷奶奶们唠唠家常、说说话。就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张奶奶，张奶奶今年已经整整93周岁了，她呢左耳失聪，双目是白内障，置换了人工晶体，但是她的思维特别敏捷，精神矍铄，就看上去一点也不像90多岁的。张奶奶唱歌吧，虽然现场环境比较嘈杂，但是她置若罔闻，而且从头到尾吧一点儿的歌词都不用看，音准也特好，唱得特别清晰，声情并茂的就演绎着这个生活的酸甜苦辣。就是养老院里的老人吧，好多都是行动不便的，张奶奶呢90多岁了，她也坐在轮椅上，但是呢她每次唱歌的时候她都尽量站起来，就是表示对大家的一种尊敬吧，就是她的那种精神状态就是特别的积极，特别的向上，真的我跟她就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我特别感动她那种，她完全没有把她自己的那个禁锢在她的那个就是93岁的年龄里头，生活上特别积极，就是跟她在一起你就觉得好像就跟我们年轻人一样，虽然她坐在轮椅上，但是你跟她交流说你就能感到她对生活的向往，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的那种积极向上的那种精神状态。就是其实虽然我们是志愿者啊，好像我们到那儿去陪伴老人，其实从中我们自己收获的更多。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真的跟张奶奶在一块儿，你就觉得她的那种生活真是欣欣向荣的，跟我们伟大祖国一样欣欣向荣的。我从中特别深切地感到我自己作为一个志愿者在老人身上感受到的这些正能量，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发扬光大。就是张奶奶一家呢，她感到她的现在生活特别幸福，她衷心地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她放声高歌我和我的祖国。 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楼上一道灯，我最亲爱的祖国。 这首歌呢也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以此来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感激，同时祝大家节日快乐。 我的祖国和我 又到国庆节了，很多家都在筹划着去哪玩，怎么玩，玩几天。现在的孩子真的很幸福，从小就跟着父母坐飞机、坐高铁、坐火车、坐私家车，去高山、去海边、去公园，现在又去乡下农家院了。总之到处去玩，真的很幸福很快乐。我们小时候虽然没有这些乡下农家院了，总之到处去玩，真的很幸福很快乐。我们小时候虽然没有这些，但是现在我们退休了，生活富裕了，有时间有财力，他们能享受的我们也能够享有了。可是我们小时候经历的那些有趣的事儿，恐怕他们就不一定拥有了。1964年，我有幸被学校选中，参加了国庆节天安门广场的盛大游行，还有晚上天安门广场的烟火晚会。我还清楚地记得，经过2个多月的艰苦锻炼，走队形还有跳集体舞，终于等到1964年10月1日早上2点多钟开始集合。那时候没有大轿车啊，都是走着，学生排着队伍整齐地走着，走到东单，到夜里4点多要等着，特别焦急。但是我们呢都特别快乐，好容易等到早上起来10点，马上就开始游行了，穿着花衣服，拿着鲜花。当我们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那个心情就没法形容了。我们亲眼看到了伟大领袖，当时那个兴奋劲儿啊，我和我们同学都高声地拼命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已经走过天安门广场，我们还不停地回头张望着，我们几个同学幸福地抱在一起，说呀笑啊。这个情景在我的脑海里几十年了，就像烙铁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回到学校，大家吃完了又休息一会儿，又该准备晚上的灯火晚会。晚上天安门广场灯火辉煌，一大圈一大圈欢乐地唱着跳着，一会儿礼炮放起来了，直冲天空，五颜六色，礼花在天空中跳跃着，发出巨大的声响，各种各样的花朵。我记得最清楚的还是保留的那个麦穗花，象征着祥和和丰收。这时候天安门广场上的每个人都大声地唱着跳着。还有更高兴的事，我还参加了连续12天的迎宾活动，亲眼看见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看见敬爱的周总理站在敞篷车上微笑着向我们招手，那慈祥的面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难忘。这都是我们小时候最美好、最幸福、最骄傲的回忆。 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京城帮帮团的十一特别节目第一时段先暂时告一段落，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一会儿见。 每当我感到疼痛，就想让你抱紧我，就像你一直做的那样触摸我的灵魂。每当时候你都给我一种温暖，就像某个人的手臂紧紧搂着我的肩膀。有时我会孤独无助，就像山坡上滚落的石子，但是只要想起你的名字，我总会重拾信心。有时我会失去方向，

在临下地干活的时候吧，他就把这个布阴湿了，然后让后背上一披，出汗了就用它擦汗，往地里头一钻的就是半天儿。那时候呢，这个农家院啊就是柴草特别多，还潮湿，特别容易生蚊子。这晚上呢，为了驱赶蚊子，弄簸箕收一簸箕那个草沫子，还有那个麦鱼子，然后点着上边那盖上那个湿窝瓜叶，就是冒烟，窗户门全打开，让这个烟呢把屋里的蚊子都熏出去。 蚊子没熏跑吧，人熏够呛是吧？ 因为那过去的这个农村呢，就是家家都是小黑屋，像给儿子结婚准备的这个新房，磨得烙地白的这个墙壁，没有几天也都熏黑了。因此啊，过去农村全都住的是小黑屋，因为天热，晚上也睡不着觉。吃过晚饭以后啊，这个大人孩子都拎着个蒲扇，拎着个蒲墩，就到这个外边大街上、大柳树下边乘凉去了。就是一边扇着一边就是天南地北的砍大山，差不多一般的到夜间十一二点吧，才这个气温降下来了，才肯回家休息睡觉。改革开放以后呢，说差不多的这个家庭都有了这个蚊帐啊，有了电扇了，一般到90年代吧，差不多也都有了空调。特别现在像这些个农村也都安上了空调，这个点滴变化吧，让我看到了69年的沧桑巨变。现在我们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站在了世界的前沿。69年来，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把这个满目疮痍、极贫极弱的民族，从贫困中走了出来，城市实现了现代化，农村呢也都实现了机械化，从前烟熏火燎的小黑屋再也看不着了，取而代之的呢是宽敞明亮的农家院。炎炎夏日里呀，这个辛苦一天的农民兄弟也可以安稳地住在空调的屋里边，享受着夏日的清凉。消费也都拿着手机去刷微信，不用炫点票子了。看病去呢，都有这个医保卡，到时候一刷。原来你都是用大锅灶火烧柴火，你看现在都是这个煤气灶、燃气灶，打开火一会儿就做熟了。现在特别是夏天，我看还经常呢还涮火锅。你说在屋里边涮火锅也不觉着怎么热，因为开着空调。你说在屋的一边吃着一边涮着，也觉着也挺好的。你像过去吧，咱们就是吃点自己自产自销的这些个蔬菜呀、粮食啊，你想吃什么高级的一些东西，你也没处买去。现在呢，你都想什么时候吃都有，到的这个超市里边啥都能够买到，想去哪儿都去哪儿。得益于党的领导啊，改革开放啊，好政策呀，更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盛，越来越强大。只有祖国强大了，我们人民的生活才会越来越好。在这国庆节到来之际，我衷心的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长盛，社会和谐幸福，人民呢是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生活。 的家原来在乡村农村，那时候就是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个人在那生活，父亲在北京工作，这样一家人两地生活了十多年。到了1998年，父亲单位把我们从老家调到了北京，从此我们一家人团聚了。刚到北京的时候就住在父亲单位的集体宿舍，一个筒子楼里，一间15平米的房子住了5口人，做饭就在楼道里。到了晚上，父亲就带着我们姐弟三个人去他办公室看书写作业。等到了第二年，父亲分了一套3居室，这时候居住条件生活环境就有了很大的改善，我们姐弟三个人也顺理成章的在北京上学工作成家。我结婚以后就住到了婆婆家，一家六口住在一个小3居室里。那时候所谓的新房就是一间6-7平米的房间，放了床和衣柜就没有地方了，尤其是第二年孩子出生了，房间就更显得拥挤了。不过在1993年，先生单位为了解决年轻人的住房，在清河租了一个大院子，院子里盖了25间周转房，一间有20多平米，有厨房、卧室、小客厅，一个大院子，院子里盖了25间周转房，一间有20多平米，有厨房、卧室、小客厅，院子里有公厕，有人看院子，冬天有人烧暖气，孩子们可以在院子里玩，每家门口还有一块几平米的菜地，种什么的都有。虽然这是临时住房，但也感觉特别的开心。一晃在那里生活了6年多。90年代的时候，单位出资在望京买了一块地，盖了一栋宿舍楼。记得是1998年10月份拿到了新房钥匙，当时别提有多兴奋了，恨不得见到一个熟人就跟人家说分到房子了。那时候也不知道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虽然望京觉得是挺偏僻挺远的，但相比同龄人来说，我更早一些拥有了自己的家，心里美滋滋的。如今在这里也生活了快20年了，周边发展非常快，高楼林立，交通也十分方便，方圆5公里还有好几个免费公园。公交线刚来的时候只有2条线路，现在用了10几条，还有14号线的开通，大大方便了我们的出行。 纯真的双眼已被世俗掩埋，眼里的纯洁已蒙上了尘埃，长大了的我们懂得了更多的是无奈，快乐的心情已很少再来，岁月是流水一去不再回来，好怀念童年那个天真的小孩，一个玩具就能乐得开怀，受的委屈流下眼泪就云散雾开，忙碌的人们忽略了平凡的精彩，每个人心里都在轻轻轻轻地问，幸福在哪里，在你的汗水里，岁月是流水 未来。好怀念童年那个天真的小孩，一个玩具就能乐得开怀，受了委屈流下眼泪就云散雾开，忙碌的人们忽略了平凡的精彩，每个人心里都在轻轻轻轻地问。汗水里， 我今年68岁，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啊，头上有很多的桂冠，共和国成员、50后、老三届、知青，我更喜欢共和国同龄人，因为我们从出生的那天起就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见证了共和国吧从落后贫穷走向繁荣富强，共和国每走的一步都有我们这一代人的足迹，每一个时代吧都有一个时代的烙印。我想呢，仅从40年婚庆的变化聊聊我自己的体会和感受。我和我爱人呢是在延安插队时候认识的，我们那时候不在一个生产队，他们村呢与我们村呢相隔4里路，因为当初我们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所以我们俩规定为了不影响劳动，每月见上2面，1号、15号。我很清楚地记得当初我们会见时的情景，每到他如约来的那一天，我一大早就站在山峁上，一直看着山底下那条小路，看见一个小姑娘款款而来，我特别高兴，半月没见面了，有隔三秋的感觉，所以那一段时期还是觉得很甜蜜的。当时我们在农村生活艰苦，我就把平时在山上摘的几个野杏儿，等到他来的时候给他吃。那一天我们觉得过得特快，也特高兴。很晚啊，他依依不舍地把他送回生产队。漆黑的路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一直把他送到他住的村口，我才又返回来。来回走8里路，没有害怕的感觉，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爱情的力量吧。我70年参加工作，也是在本县。他仍然在生产队，我们见一面的机会不容易了。我要借一辆自行车骑行35里山路，2个多小时才能到他们生产队，而且当时的路根本不叫路，都是崎岖不平的那些山路，一下雨更难行，泥泞不堪。72年我们厂招工，把他招到我们厂来，才结束了我们异地的爱情长跑。我们又一起走过了7年，虽然那时候的条件生活很艰苦，但我们一起走过，有相互依托，倒也没觉得多苦。77年我们选择他生日那天结婚，那天的婚礼我至今还记得。77年吧，物质供应呢还相当的匮乏，婚礼是在家里举行的，和街坊邻居借了2个长桌，爸爸托人从农村弄了一些农副产品从他们厂里食堂请了。炒了10几个菜，来了约20位亲朋好友，还算热闹。一大早我乘公共汽车到他家，他那时住福城门，和他父母辞别后 我们先走到祖家街，乘七路公共汽车到崇源观，又乘27路汽车到德胜门，车票总共花了8分钱。现在有时跟我儿子还调侃，8分钱我把你妈娶回家。妈妈为我们结婚可没少下功夫，她的四床丝绸缎的被子是妈妈花了很长时间才凑齐的。那时这些东西吧都不太好买，妈妈就利用下班或者休息日跑了多少遍王府井大栅栏才买回来。棉花还是亲朋好友，这个送半斤，那个送个片，这四床被子我至今还留着，虽然我已经不用了，但我仍然留着，那是一针一线都是有母亲的心血。我们的婚礼办的吧还算挺热闹，好友吧也随礼，有送毛衣项章的，也有送床单、脸盆、暖瓶，我记得光暖瓶就收了7个。那时候结婚还没有那么讲排场，但也悄然兴起，从60年代初送毛衣项章、毛衣著作，到70年代的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80年代的48条腿、大衣柜、酒柜、床等，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电视、冰箱、洗衣机，以及现在的房子、车子，婚礼的排场是越来越大，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也折射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追求不一样了，芝麻开花节节高嘛。我们这一牵手，风风雨雨走过40年。去年是我们结婚40周年的红宝石婚姻开始，我们下一代开始步入婚姻的殿堂。我先后呢参加过3个侄女的婚礼，那场面非比寻常。车子是越来越高档，样式呢也是越来越翻新。事先还请了专业的婚庆公司策划，录制了一段视频，演绎从结婚生子到老年两人相依为伴，互相搀扶到老，也很新颖。其实办婚礼只是一个形式，过的是柴米油盐的日子。现在人们的钱袋子鼓了，生活提高了，结婚隆重一点也无可厚非，日子过得就是个轰轰烈烈、红红火火和天长日久。但是我还怀念我们那个时代的简朴踏实实际，也许是受我们的影响，我儿子结婚也很实际，他不主张大操大办，而利用假期两人去国外旅行度蜜月，小两口清静，大人也不劳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总之现在结婚是五花八门的多样化，从40年婚庆的变迁折射出改革开放给人民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 祖国母亲，您用乳汁抚育了我们的成长，我们也曾用汗水和智慧，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着您的尊严，保卫着您每一寸的土地。我们祝您永远繁荣富强。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水到弯向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 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十一特别节目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十一特别节目。祖国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明天见。 好山好水 来自朝阳区的胡叔叔，今年呢79岁的高龄了，身体没啥毛病，可就是骨质疏松，关节总是酸疼，一疼起来呀，别说是上楼梯，连走路都费劲儿，手指甲还裂成一块一块的。检查过知道是缺钙，时不常的呢也吃一些补钙的产品，可效果都一般。前半年儿子给邮寄回家瑞麟羊奶粉，这老爷子每天早晚都要来一杯，当早晚餐喝，配着主食喝都挺不错。不知不觉啊，喝了小半年吧，那天剪指甲无意间发现指甲盖长好了，摸上去也是浅浅的几道纹。让胡叔叔想不到的是，上楼梯、晨练、跑步，膝关节也不疼不响了。现在老两口都成了瑞麟羊奶粉的老粉丝，喝瑞麟羊奶粉都成了一个习惯，出门旅游随身都得带两包瑞麟的羊奶粉。您看啊，这就是咱们收音机前忠实听众胡叔叔的真实感受。其实每天一杯羊奶真的是给大家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是的， 一天几块钱吸收到羊奶当中多种丰富的营养元素，全面提升我们的身体素质。 对，现在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只要99的直营价格，成功订购记录装6盒的还要再送一床秋冬驼毛被，被子都是厚实的驼毛填充，5斤重，柔软亲肤又健康，很多家庭都是要花680块钱单独购买的。那么现在呢，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我们直接是594带回家3个月的羊奶的同时，就免费的让您拿回去一床。 是的，所以机会不要错过，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节目时间过去一多半了，如果您没有喝过羊奶粉的，想要通过喝羊奶来养生保健康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4007106108。当然如果您喝过羊奶粉，对之前的品牌呀、质量、品质不满意，或者是因为价格太高喝不起，那现在呢您可以换成瑞麟品牌的羊奶粉，超级实惠的价格喝到好品质的羊奶粉。今天呢订购6盒还有100粒的5斤重驼毛被一床免费赠送给您， 对， 自己单买600到08。 是的，担心羊奶有膻味的，我们要再强调一下，瑞麟羊奶丝毫不膻，您尝试订购不接受的话呢，我们可以退货换货的，4007106108 4007106108。好了，活动时间马上要结束了啊，留下最后一点时间给您拨打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国国二十七岁男子选手徐海峰，他以566码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